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Hey, 大家好啊，我系黑鬼德啊，你而家听紧呢个咧系 www.vaccine.com.hong kong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啊，拜拜。 先要同啲听紧直播嘅人讲声唔好意思啊，因为头先咧就有个小 party 去处理咗嘢先。咁今日咧就其实咧就系好日子嚟嘅， 有人订婚系嘛？ 吓， 有人订婚系嘛？ 嗱，唔好乱咁爆嘢啊！ 唔系啊，个问题系唔知点解咧，你又 遮难啊？ 你系恭喜人哋咩年生贵子咁样嘅？ 屌你！咪講乜正經嘢啊？ 喂，係你自己出嚟嘅喎，你唔認啊？ 好， 你夠膽唔認啊？ 完啦，呢個話題完啦。 走飲醉酒。 好，好，唔係 今日係京一啊，生日啊嘛，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好，咁我哋頭先切完蛋糕啦，個蛋糕咧，哇，犀利！呢個蛋糕真 係。 咁啊，保持少神秘先啦。稍後喺呢個北上文，唔係喺足球 頻道都可以，都得㗎。 北上文我都會 share 個。 係係， 不過講快咗少少。 係，係啦， 一實會見到個。 你太掛住啲節目啦， 係啦，冇錯啦。咁啊，翻嚟喂，唔係今日真係唔夠啊，開多幾次都唔掂啊。咁啊，講翻啲足球先啦。 係 啊，遲啲份嚟咗，咁啊， 上一次都喺度噶啦。 點唱 咩有關？ 點唱係嘛？你講呢個 唔係嗰場係叫做 拜仁慕尼黑， 推介大家睇嘅，即係嗰個德國 德國杯 係唔係超級杯？ 超級杯， 超級杯。 OK， 哇，好多杯啊！ 係 啊，多到分唔到， 多過你啲水杯。 係啊， 嗰場就多蒙特4-2就 主場42喎， 主場就贏咗拜仁， 精彩啊！ 精彩 嗰場波幾鬼牙教啊！你睇到兩隊波真係咧，但係即係我諗嘅幾個焦點啦。由賽前其實咧，我就最留意咧就係利雲道夫斯基 係 有冇心機踢嘅呢個 有喎 有喎 有喎，即係好 professional 都係 新聞咧。你見到咧嗱，即係德甲就開始，即係呢啲喺拜仁同多蒙特嗰個恩恩怨怨咧，就好鬼英超化嘅。即係譬如日日好似啲長篇連續劇咁嘅，咁啊利雲道夫斯基絕對係近排嘅主角啦， 大半年啦。 咁佢又話佢唔開心啦。咁而家因為同多蒙特咧嗰張約啊未完啦，咁多蒙特咧。就好嘢啊！即系我都希望曼联咧有呢份坚持啊，老閪都唔卖俾你，就唔卖俾你。咁利云道夫斯基就好兴嘅，即系传闻就好兴嘅。因为点解咧？喂，大佬佢已经系有冇两届神射手啦，德甲都成队多蒙特 上届唔系杰斯灵咩？ 又孭起啦， 杰 斯灵， 杰斯灵， 队多蒙特神射手都做咗一两届啦，摆一巴好犀利，得欧联又入三球系咪先？ 欧联就 入四球添啊，系嘛？ 胡碌啫， 即系好鬼劲啊！但系喂，年薪150至180万欧罗咗紧。喂，大佬呢啲乜嘢人工嚟㗎？咁你冇得喐啊，大佬你多蒙特又唔加你， 但我 續約又傾唔掂，咁咪仲要挨埋呢一季咯。 系啦，我睇到我听翻消息咧，就系话其实佢系愿意等埋呢一季，咁下季就可以 free transfer。 佢好惨噶， 其实佢肯定敲定咗拜仁啦。基本上 睇下 PSG， 大佬同阿迪亚高斯华续约，都成年薪1200万欧罗，你个利云道夫斯基得80万，有冇搞错？ 不过佢24-5岁啫， 生活唔到噶嘛， 等多一年。 生活唔到， 佢真 真係生活唔到可能、哦、喂條女唔使買嘢㗎你真係。 喔條女唔使買嘢。 唔使包女嚟㗎。 喔、哦、包埋條女嘅食梳。 係啦要養㗎嘛。 咁、哦、如果佢係嗰啲咩回教 嘅八零萬歐羅真係好慘㗎真係足球生涯有幾多啊。 但佢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你開頭咁係、嗯、一個即係門檻嚟嘅啫。即係呢個都係即係佢可以佢咪 show 俾人睇我唔係有啲 loyalty， 即係有啲 professional 嘅。 佢個足球生涯個命運都係呢隻嚟嘅，即係佢過多蒙特嗰陣時喺波蘭嗰隊過嘅，又係唔肯放㗎。佢、嗯、又係要踢埋成張約，跟住然之後先又係差唔多接近。 即係如果你咁講，我覺得佢個經理人有啲問題。 佢嘅經理人 有問題， 都大鑊。 咁兩鑊咁樣就經理人問題多過。 所以好慘啊！你連續兩鑊就即係連續兩，即係已經有兩季係咁樣俾即係。即係差唔多等於免費踢波咁滯嘅大佬，即係豪俾你咁滯啊！即係咁啊，呢個係好慘咯。咁但係講翻嗰場波就係有火喎、啊，你見到佢 見到今季、啊、今季嘅多蒙特係同拜仁係有一打咯，起碼好過上個季尾嘅時候見到多蒙特對拜仁嘅時候，多蒙特冇得踢，冇踢㗎嘛。 我都講啊，我咁啊 ，Chip Leg 佢都有講過，就係、是、話你今屆嗰個收購係對版嘅，除嗰啲名長嗰啲之外咧，其他嘢冇。冇問題嘅 ，Mika Tyan 同埋 Aubameyang 咧，真係哇！呢兩件真係，同埋你見到嗱，打 underdog 嘅波，呢、兩件仲更加啱用，啲波好 快速 接， 快速嘅。 你嗰日咧就開始大家睇完嗰場波，就開始聯想到，咦，拜仁可能有災難， 有災難， 因為啲係啊，之前未睇之前就哇，啲中場啲身價幾高，哇！你而家睇下，原來場場排陣都已經都頭都痛撚埋啊！你個大佬擺落嚟 都對都同你搏命嗰下、 啊、 真係大鑊。 唔係你嗱，我先講啦，我先講，因為今日我比較多嘢講。即係你見到拜仁個觀感就係話咧，其實你睇成個暑假啦、去到而家目前，我唔係好鍾意佢打得太多嘅賽事嘅、因為嗰啲友誼賽真係打好多。即係如果你一早都知道你又要打奧迪卡，又超級杯，又仲有哇萬七咁撚多嘅杯嘅，咁你不如之前咧有幾場嗰啲同啲非聯賽嗰啲你唔好踢啦，即係。第一我覺得踢得太多啦，咁、我唔知係咪個安排上，因為 我相信係哥迪奧拿要求嘅，佢要求要試啊， 佢 太多人啦， 佢要多好多幾多幾場賽事去了解啲球員啊，咁同埋就係睇到個隱憂啦，個隱憂就係我哋頭先講嘅嘢啦，就係、是。中場太多啦，同埋咧就係你特別，譬如話你睇埋尋晚嗰場曼城，你如果攞埋嗰場嚟比咧，你係見到啦，你初時仲諗住，即係我哋一路都有一個疑問，就係話究竟哥迪奧拿去到拜仁，究竟佢係要拜仁踢一個巴塞模式啊，亦或係喂軒尼基即係延續軒尼基斯嗰個三冠王，有班友繼續踢翻拜仁嘅模式，但你見到咧嗰場對多蒙特，或者係尋晚對曼城嗰場波。喂，無風陣都試過啦。 係啊， 尋晚上半場阿文素基治唔出㗎，係 啊， 出曬啲中場出嚟㗎。 梅拿擺 最前去踢㗎，擺佢嘗試踢無風陣，同埋踢見睇到隊波係越嚟越攞好多 possession。但嗱，我唔係話有問題，我諗係一個過程。但你好明顯去到而家咧， 未適應 ，所有球員都未適應。possession 冇問題嘅，呢班球員夠質素，但點樣做入去咧？邊個入咧？即係邊個攝入去啊？之前小女嗰啲咧，我諗要仲要好多場波去磨。所以季初嘅拜仁咧，我覺得係有 人 憂。你 back 翻去講多蒙特嗰場波，你就見到咧，喂。複雜到咧，根本都唔諗知個進攻攞住好多 possession 都唔知點做嘅。咁你反而你調翻轉好大嘅好強烈嘅對比就係你見到多蒙特 好熟 一截到你個波就懟啦，平平白蘭都知道前面有個萊斯走啊，有個 Mika Tyan 走啊，咁啊走咗嘛。 後邊兩個即係後邊你而家今季沙謙企穩咗，加二隊古魯嘅呢兩個， 哇！ 其實頂翻曬之前阿沙謙拍香珠珍斯啊，或者馬力高石嗰啲， 呢啲真係命運啦！你買個古道跟翻嚟就係替阿紐奇沙謙，你就真係估唔撚到而家咧。 佢 呢班一定就係呢對組合啦。 係咯。 咁你見到紐尼沙謙咧，一路每一場冇 miss 過㗎。啲多蒙特嗰啲 friend 我全部睇曬，我係睇曬佢啲。 好開心。 冇 miss 過，擺明係要 touch 佢嘅。 啱啦，佢上季冇點踢過。 即係我諗佢借嗰個窿嘅。 佢借埋呢季。 係咯。佢好借埋呢季。即係嗱，你點樣欣賞紐尼沙謙咧？佢唔係一個好搶眼嘅球員嚟㗎。但係你見到嗱，佢搭住哥道根咧。 高路根呢就轻松好多啦。高路根就好多时冚上去啦，冇后顾之忧，因为有纽约沙烟斗住佢嘛。咁所以你见到高路根就删好多啦，得。 同埋莱斯利云道夫斯基都舒服翻，即系冇咁辛苦。佢你高路根攞住波，可能净系之前就系俾一两个，咁佢哋可以回 犯数多咗啊嘛。即系你仲有你新买翻嚟嗰两个，未去到最顶点噶嘛。大佬啊，你嗰两个系帮，譬如士哥岭系帮到手嘅，一定帮到手嘅，尤其是奥巴梅扬一定系。咁所以咧就即系多蒙特嗰个观感好好啦。咁拜仁就我讲完啦，你哋有冇 拜仁？我觉得佢系啊，即系睇翻 Super Cup 嗰场，我觉得佢就即系仲有好多后著未出嘅，即系你我仲未见到马六高石落场踢好多啦。 系呢、這个 系啦，呢、 這个 唔知佢几时 落啊。我都话呢、這个真系我好捻相信呢条友系俾人玩嘅屌。系、哦、啊，即系咪又典型拜仁风格咯？买你翻嚟， 即系输又大富嗰啲。 点用啊？依家排队都未到你咁滞啊！ 同埋我见到洛宾系改变咗啲打法，即系洛宾系即系除咗上季肯交波之外，呢季佢肯做好多传球啊，或者其余嘅即系合作性高咗啊！洛宾系。喺季初嘅时候，同埋有一啲点讲咧，佢系尝试转咗，好似个后防系少咗啲人嘅，我见到拜 有时打到 三个 咯，有时打到三个咯， 集位系压得上啲， 系啦，集位压得上啲啦。但系你见到嘅就系暂时俾我的观感就系越打就越复杂。我就想讲嗰个进攻模式，即系譬如话你上届轩尼基斯，譬如你讲譬如话。左閘嘅阿拉伯同埋列貝利嗰個 power 咧，你暫時喺友誼賽咧見唔到，你好似見到佢刻意唔俾佢兩個去做太多呢啲嘢。阿拉伯嘅後上係少咗嘅，因為你前邊嗰扎已經，譬如話你更加買咗艾簡達拿翻嚟咧， 即係佢就用好多咯。 阿師兄個睇法，我就覺得你即係搞到隊波咧就冇嘢攞啲嘢嚟搞，搞到咧就越嚟越複雜。我或者即係以後唔知個艾簡達拿有即係 有質素， 有 potential， 有級數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個中場嗰個組合真係要睇哥迪奧拿點樣去執咯。 唔 係好複雜嘅， 因為我諗 譬如佢奧斯又睇得好辛苦嘅，係啊。 因為我諗而家我都就睇咗場 Super Cup， 咁咧就我就初步覺得幾樣嘢一。呢個泰亞哥阿簡達拿就一定唔係打防中嘅材料嚟嘅， 係啱啊， 係啊，就一定係打攻擊中場嘅材料嚟嘅。咁但係嗰場波我見到就打攻擊中場，唔係打一個防守中場，應該係泰亞哥阿簡達拿趴卻奧斯嘅， 係 啊，咁就以佢呢兩個 嘅掃蕩力差啲， 防守中場能力咧，攔截力嚟講咧，基本上冇嘅， 弱啲咯， 冇嘅。 同埋都兩個派系嘅踢法嚟㗎啦，卻奧斯 係啊， 簡達拿。 不過呢個我諗呢個擔憂又唔使太過過慮嘅。 我諗 因為 其實小豬嗰啲 中位大把人， 係啊， 馬天尼斯、小豬，仲有古斯達和，我又唔撚信你打正式嘅賽事，你呢三個都唔出啊。咁啊，但係問題就話你點樣安插前面嗰三個係最麻煩。你譬如話，你已經有兩個大哥啦，好啦，咁跟住梅拿、卻奧斯、艾簡達拿點樣擺咧？嚇，即係 哥石咧， 薩基利咧，仲有哥石咧， 係 啊，古斯達和就走咗啦。 哇，幾鬼多，即係呢，你真係好難搞啊！咁樣 係 啊， 只係個中場你數三個，你已經呢三個係一定唔會換噶啦。一個就係馬天尼斯啦。一個就是列貝利同埋洛賓啦，因為初初會覺得可能洛賓都會試多幾場可能會慢慢淡出，但係而家你發覺呢幾場睇到佢係有啲好即係好高水平嘅傳球，即係你變咗而家你好尷尬咁，你排住隊嗰啲馬里奧戈石啊嗰啲你根本係好難上到嚟，因為呢三個核心啊一定係應該唔會換 嘅。而家其實你可以斷定咧有少少買大咗嘅，真係買多咗頭啊！呢個一定 係。其實有好多人冇留意嘅，即係咧其實買艾簡達拿嗰時咧，我睇過一個訪問，係訪問盧明尼加嘅，我唔記原。我原文覆述我就唔記得，但係我好清楚，我好記得佢咧。其實佢嗰個言下之意就係話咧，我都係即係我哋成佢話對波要迎接一啲新嚟嘅問題啦。咁佢話因為其實佢唔個言下之意咧，你 sense 到其實唔係話 唔係佢要 全個拜仁都好即係好支持呢一個咁嘅 transfer。不過問題就係、是，有個新領隊嚟到，咁啊 俾 曬佢啦。你冇理由一兩個收購都唔俾佢啊！佢又唔係買好多係咪先？咁你一件半件， 件 哇又可以兩件，同埋又符合拜仁原則，梗係要懟。怼啲 rival 級噶嘛，咁你歐聯到曼聯都係 rival 級嚟噶嘛，成街搶你啦。 唔係因為 即係，唔係，我覺得 rival 級係巴塞喎，唔係曼聯喎。 都係啦，削巴塞懟埋曼聯， 你唔好自己嚇，你唔好自己 試下。我覺得係宇宙最強啦， 宇宙最強你都冇聽過。 繼續，先繼續， 八十萬大軍啊， 係咯， 係咯， 幾傻啊！傻啊！黐線 係啦，唔係應該咁樣講，因為就泰古亞簡達拿咧，就因為始終都係熟哥迪奧拿都熟佢。咁同埋個價真係好抵啊嘛！ 呢個價呢個財源投資係 咁，亦都冇乜損失啦。拜仁買咗佢之後， 我諗咪買份安全感嘅啫。係啊，等等向你，即係萬一有行政上面有啲咩出錯，起碼會由佢自己會有自己啲親信啦。 係啊， 咁我有少少唱反調嘅，我唱反調就係對多蒙特咧。無論係哥迪奧拿試好多嘢又好，或者係熟路都好啦，佢哋葉貝利又好，或者洛賓咧，其實發揮嘅威力咧係細嘅。但你調翻轉頭睇曼城咧，無論你覺得哥迪奧拿係咪玩得太多嘢都好，你見到就係一個葉貝利咧，其實都搞死曼城嘅。 我又唔係咁睇。 因為其實我睇到就係話佢對薩巴利達咧，其實真係食硬。 嗯， 如果我即係踢翻歐洲，我覺得仲 可以俾多啲時間俾拜仁，睇下佢可以諗啲咩出嚟。 同埋佢，你睇到曼城，如果尋晚對曼城嗰場波就係、你睇到幾樣嘢咯，就係、是、個級數，即係嗱，你話曼城就係歐聯嘅有一對 rival 啦，你試到啦，你好明顯見到就係、你曼城嗰啲咁嘅幾千萬大軍，即係你行到出嚟，喂，你喺英超可以廿文廿武，但你行到出去，喂，波皮都攞唔到嘅，即係。一行出去就係 underdog 波嚟嘅，咁你即係兩隊好有明顯分別，同埋就係你即係你見到拜仁就 OK， 就算我哋頭先提嘅嗰啲問題，但係當隊波甚即係有個情況未必打得太好嘅時候。佢真係好多 有啲自動波，有啲自動波 可以換到贏為止咯。你譬如尋晚場波佢唔係話踢得十分好，咁但係質素係贏你咯，即係。但係驚係即係我只係會擔心嘅就係會唔會有少少玩出火囉、因為你見到個中場嗰度實在係太過 complicated。 我諗如果哥迪奧拿醒目嘅，可能季初都會用返上一季沿用嘅打法先啦、即係未必需要一下即係季即係 現在多角佢係咁喎，你係見佢 input 好多巴塞元素落去， 我諗熱身賽就 可以俾佢玩 到，都唔係好難作，真係好難作因為哥迪奧拿即係嗰時喺巴塞第一場波聯賽對諗埋真係輸波嘅，我要提大家係輸波嘅。咁但係後尾就當然就 我諗佢是即係識得， 即係我諗你留意拜仁應該開呢第一場無信加拍咧，就要小心啲。 硬仗嚟咯，場就係不過即係密切期待啦。我諗拜仁嗰個就咁啊，就算點衰嘅咁，上屆都有25分嘅距離啊。你今屆點衰都冇理由俾人追撚翻25分係嘛？係咪先？咁你仍然係班霸嚟嘅。咁同埋咁佢都有因由嘅。喂，你打今屆要打多好多賽事喎，一月又要去打嗰啲世界球會杯啊，乜，咁佢對 squad 大啲係 OK 嘅。咁咪拜仁大。睇得起嘅真係， 養得起， 好撚大啊！依家你仲有好多喂，打 咗兩隊出嚟， 咩俄夫嗰啲 係啊， 新買翻俄夫， 都有出，都有得出，跟住有 啲你到即係正式開 lift 嘅時候，哇！邊有位俾你聽？ 買咁你巴斯圖巴唔再可以遲啲先出咧？咁係一件拜仁球迷嘅之福嚟， 福分係嘛？另外就但係對中堅嘅喺 friendly game 嘅表現咧，麻麻地嘅啫， 麻麻地， 即係單 迪再加保定， 保定啊， 我覺得幾個中。幾個都唔好啊！幾個都唔好啊！ 但我覺得講兩句咧呢樣嘢，因為我會覺得係頭先係你講得啱，係即係會唔會佢嗰個戰術太複雜啦？複雜到根本自己啲球員都無所適從。其實佢呢兩場波睇得出 係適應㗎，係 有少少似利物浦。啱啱羅渣士轉嗰陣時嗰個打法係有啲咧好多回後嘅波，然之後搞亂咗條後防，係好多時佢哋要回後，因為佢哋要 hold possession 啊嘛，佢哋係唔習慣回後，變咗攞咗回咗後邊攞個球員攞個波，就好甩流。 因為你今屆同上屆係兩個極端嚟嘅，軒力基斯嗰只就簡單到 不 得了，一件文素基治或者一件馬里奧高石，你望住佢得噶啦，有波咪去咩？或者 梅西、蘇美拉、高梅西、 馬里奧、 托馬斯梅拉、 托馬斯 唔係啊， 馬里奧高梅走咗嗰個， 或者就係你望住側邊有兩個大佬，咁就已經即係對波就識打噶啦。咁但係今 界是真的那個是兩個 是另一種極端。 我看這次新賽問題比較大就始終是三人後防咯，他試三人後防 的問題 很大，有些巴塞 feel 的， 是有巴塞但那個問題就是其實他的中間三個後衛普遍速度不是很高，而且沒有一個殺波很勁的人，所以就其實他很容易受壓，即譬如你對多蒙特容易將個波是 全失 全失， 因為你暫時你見到的就是他學到那陣巴塞的面那陣咯，即是你 possession 得到他那班球員 OK 的 到 但是你一甩咗然之后做返即係 最起 码围剿嗰下 最起码佢冇 哇一甩甩咗呢就即係得后面嗰三个去顶。 唔係我諗我哋用波唔係呀波唔係几好嘅。 最起码佢冇巴塞嗰啲超级接波嘛，佢冇巴斯基斯啲超级局波。 一个其中一样啦，同埋佢用波普遍都係比巴塞即係技术。 冇咁好囉，係冇咁好囉。 其实后防嗰几条友你联想咁佢顿点用波啊大佬。 是 不過但是即係我哋唔係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友誼賽嚟嘅啫， 係 咁你試嘢即係梗係要喺啲友誼賽度嘅，咁到最即係未 finalize 嘅，咁你咪睇下開 lift 嘅時候即係對拜仁嘅，呢個就我哋要睇到嘅嘢啦， 下個禮拜就開 lift 啦， 係啦，咁但友誼賽除咗又講好多拜仁，咁我諗仲有一隊我哋大家今日都好想講嘅，就係曼城啊，曼城就冇乜 拿波嚟啊， 唔係曼城我少少嘢嘅啫，我同意你哋講尼格道真係啱嘅，係啊，真係對版嘅。 我 尼格道， 尼格道， 而家叫尼格道。 尼 格道，尼格道， 改咗姓啊！ 另外個奧迪級個奧迪級個咧，見到祖維迪都啱使， 係祖維迪都啱。哇，祖維迪啱使， 係 啊，抌撚咗個拿斯利啦。 係啊， 喂，方撚冇啊， 抵俾人靴嚟香港，嚟香港先啦。 唔係呢個唔好咁早屌佢，即係都係友誼賽試嘅啫。但係你總之咧，佢試咗樣嘢叫做拿斯利鬥祖維迪咧，就白撚。黐嘅，即係但係有即係我啲戇鳩嘅咧。咁如果你有祖維迪，真係唔撚使，唔使再。 我想問下，琴日奧迪級係唔係打雙箭頭啊？曼城 唔係單箭頭， 單箭頭。 琴日好似冇出迪斯高， 即係冇出迪斯高。 決賽嗰場啊嘛，即係對拜仁係冇出迪斯高。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李格道係拍到多個前鋒。係 啊， 我先好啊嘛。 我好 係啦， 抽少少時間講少少曼城。 好啊，講。 我。即係我有入場睇啦嗰場波，即係喺香港嗰場。咁我睇埋尋日 奧迪級 啦，咁我睇到嘅情況就係咧，其實咧阿帕力堅尼咧就係黑。應該是用死迪斯高的，會是用死迪斯高。 我們都希望。 希望啦，希望了兩屆啦。 其實 對 兩屆前都是這樣 說。我看他的蹤跡，我是肯定他會用迪斯高。 是。 明智。 看看他會不會複製和夫斯堡那套啦。 不是咯。我想要雙箭頭的。 找另一個加芬迪咯。 是咯，加芬迪咯，加芬迪的嘛。 但是現在我在香港看到和尋日那場波會見到呢，就是他怎麼拍得的。 其實迪斯高也是。 如果你找尼格道拍呢，其實在正常嚟嘅係可以一個雙塔， 係 一個雙塔，因為加到本身都六 尺，佢唔需要。 同埋你尋睇， 因為佢個活動範圍大過迪斯高啲啊嘛。 你睇尋晚奧迪級咧，佢入第一球嗰時，你已經知道，我覺得阿古魯撲即係唔使踢噶啦。 係啊，我都有諗過呢樣嘢啊。 你諗下佢壓到個身位，無論速度又快過你後防，可以直頭攞埋死角入波，你阿古路真係冇頂。 唔係，我覺得嗱，即係我真曼城嘅眾人皆知啊。但係點都咁講，你即係希望佢啦，你咪揾翻個隊形出嚟咯。即係等我哋講波都易啲啊。冚家產講幾季你都講唔撚到曼城嘅隊形，進攻模式冇乜嘢都講唔到。但係今季咧，你呢個就睇法嚟見嚟啦。即係譬如話你話喂，祖維迪嘅作用係乜嘢？大家你嗱啲 friend 你見到好多人未必成日睇住佢。我哋講咗幾季，我同阿 Man 以前不斷講呢個球員真 係 好 撚廢卵嘅。 佢今時今日成熟咗好多嘅，其實佢收斂咗嘅。但係佢攞住個波，佢可以爆一兩個。咁佢爆一兩個之後咧，佢做乜嘢都好，但係肯定可以話俾你聽，前面嘅尼格道同埋迪斯高好踢好多嘅。咁問題就係佢嗰個組合，睇下佢即係可唔可以揾到出嚟。 而家係刻意將拿斯利不停咁試啦，希望有一啲叫做 有個位俾佢啦， 有個。 佢開始都慢慢好模糊㗎喇。 但我哋頭先咪後咪講過囉，即係你要屌呢，就係譬如你睇到尋晚嗰場波，你睇到你幾千萬買一堆嘢返嚟，去到歐聯你對住祖記，喂 我係想講係個心態，嗰啲巴黎啊、米拿呢啲咧， 英籍嗰幾個 垃圾嚟嘅，真係垃圾嚟嘅，係啊，即係喂， 米拿都 OK 嘅， 米拿 OK 嘅，米拿好啲啦， 你做得巴黎做嘅嘢唔 多咯，巴黎 就 真係 係啊，咁你變咗隊波就喺度等運到啦，嗰啲人唔係逼波啦，一樣係一啲好典型嘅英式嘅行住行住啦，即係等人出錯啦，之如此類，你出到歐聯咧，哦，一個唔好彩又好似上屆咁樣又周 嘅，同埋我都有個人。 你啲波全部係被動嘅波嚟嘅， 佢今年係超好多人，但佢冇一點喐個後防嘅。但你好似基治啊，或者祖哈特 啊嗰啲係啦， 或者係薩巴列達，頭先又講薩巴列達嗰啲咧，未必sustain到上季嗰個水平。上季已經唔係踢得好好嘅， 因為你唔可以長期去靠住阿四廿二噶嘛，你四廿二真係會老噶嘛，大佬啊！咁你其實就係執嘅嘢唔就係執到前面咯， 前面 中後防嘅嘢咧， 前面我覺得如果嗱可以打雙箭頭咧，其實我就好想睇翻啲卡式啲嘅雙箭頭配合，因為呢啲波好睇。 其實可以咁睇，預期佢踢聯賽咧都係打四二二，我預計佢都係得七百九十， 係 即係迪斯高、尼格道、米拿同埋 佢仲好多選擇嘅，佢仲有啲籌位， 有拿瓦斯啊 嗰啲拿瓦斯啊， 可以係 費蘭甸奴啊，仲好多 人攤攤出嚟就七百九十咯，我自己咁睇，同埋尋晚場 Audi Cup 可以睇得出。曼城係有翻反擊嘅，其實 上半場初段唔係下半場初段， 我諗有一樣嘢， 喂，有一樣佢係唔會攞 possession 嘅。 有一樣， 尋晚場波係試好多嘢，試 counter， 試翻曼城個 counter 出嚟，刻意唔落迪斯高，刻意唔用耶托尼，係尋晚係斷咗中場噶，係唔要個中場噶，咁咪可以試到其實喂佢哋好多，其實佢哋好多成場波好多反擊係好盜肉噶， 同埋大家唔好輕視咧，帕利堅奴打即係教緊。